出道九年的姜艺蓉自身的成长蜕变就是一个充满励志的故事。这样一首全中国强力首播，来自于姜艺蓉的全新单曲《重新定义》，也是她从健身当中感悟到的，那就是自主、自信、自律就是女性魅力的本源，也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打造这样一首概念单曲。首播歌之后呢，进入到本周的榜单连连看。首先这一首歌是本周的黑马歌，新歌上榜第十名，这是来自杜德伟全新专辑同名主打《起来》。

转动，公转的

绝人空守，推往无语泪先流。豪情放火为谁得？浮沉到头中一抹，昨夜星辰昨夜风，风起花落洗清的，为你唱首柴 刚才两首歌曲分别是黄龄《钗头凤》，还有这样一首雨田的《篝火》。